都过来。 罗什么？ 我说你们有点家教吗？ 什么？ 没听说这姑娘出门子的哭哭啼啼的，这要是换了我呀，还求之不得呢，哭什么呢？ 丫鬟，我女儿她爱哭，她偏哭，与你怎么相干？哼，多管闲事。 你别狠了，待会儿到婆家还指不定有炕席没炕席呢。小姐她又哭起来了。 男人的，唯独是锁麟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唯独是锁麟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 个座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到客位呀、啊？ 快去！ 哎，哎。 就可以了。瞧瞧，为什么还要离到上头去呀、啊？ 休得不连贯去。 哎，今儿你倒来着了。请上座吧，今年是连升三级呀、啊、 大大公之母亲 you 这莫非是做梦不成？ 哎，胡老爷，要不是这场大水，姑奶奶也不会到这儿来阴宫啊。 好福气呀、啊，在这儿当老妈的还穿这么好的衣服，真是好福气极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你既然在此为奴，你可穿这样好的衣服吧？ 哦，我明白了， 想是你做是什么下贱之事，还不与我夸一笔讲啊？ Thank you.